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到，加大对市属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切实提高生源质量，改革师范招生的招生方式，师范专业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或采取入校后二次选拔方式，择优选拔，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潜质，有志于长期从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进入师范专业。同时，意见要求合理确定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相对统一的绩效工资标准，不受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所需资金由市级财政予以保障。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教师经所在单位批准，可以开展多点教学并取得报酬。在梦冰雪，多彩童年。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教师经所在单位批准，可以开展多点教学并取得报酬。在梦冰雪，多彩童年。北京市中小学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征集启动仪式10号在前门小学举行。据了解，未来本市将建设200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和200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目前市教委正在与市财政研究制定办法，加大对校园冰雪运动发展经费的支持力度。近年来，北京各学校因地制宜开设冰雪运动课程，尤其是汉地化教学方式已经在北京中小学中普遍开展，例如轮转雪以及旱地冰球、旱地冰壶，还有旱地越野滑雪等方式。近两年来，全市共有近14万名学生通过冰雪课程上冰上雪，其中雪上项目8万多人，冰上项目5万多人。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2017至201810号发布。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持续走低，10岁以前触网比例超过 70%。 未成年人获取新闻信息的途径和方式正在全面更新，微信超过电视成为未成年人第一新闻获取渠道。值得一提的是，在互联网运用上，父母与孩子两代人之间的互动影响明显。随着更年轻一代成为父母，父母和孩子在互联网运用方面形成了较为良性的互动局面。记者近日从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通州多块地配建学校公园，同时城市副中心共规划246所学校，其中行政办公区周边规划了13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五幼、一幼、黄城根小学等学校分校今年内就能够建成。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按照最先进的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打造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北京加大统筹力度，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布局通州区。暑假过后，不少老师同学发现班里的小胖子又多了几个。一到假期，孩子的饮食、运动、睡眠等习惯都和上学的时候不同。有家长认为，孩子还小，就算现在胖点也没关系，长大以后会瘦下来。但有数据显示，在儿童时期，有超过1/3的超重儿童会成为肥胖的成人。在青少年时期，超过2/3的超重儿童会将肥胖延续到成年。专家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在外形上看起来胖了，或者学校体育老师已经提醒孩子超重或者肥胖，应该尽早的干预，避免发生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等。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及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将于本周六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由四大部分组成，观众可以亲身体验虚拟现实、军事科技等先进科技成果。此外，历时四年闭馆整修建设的北京科学中心也将重新与公众见面，设立了互动体验、科学秀场等一系列活动。其中电影展将于9月15号到23号在北京天文馆、中国古动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朝阳规划艺术馆等四个场馆展映，共邀请到来自15个国家的27部优质 3D 球幕、4D 动感科技电影参展。嘉年华期间，本市的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科普基地等也将同时举办全国科普日主题活动130多场。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欢迎大家呢来参与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又是九月，新兵出征，老兵退伍。近年来，大学生逐渐成为了我国军队应征的主体。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北京市征集男兵人数中，有 82.7% 的新兵是大学生士兵。与此同时，国家和北京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入伍。有志青年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大学生入伍，投身军营，淬炼成钢，书写青春。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呢来共话啊投身军营书写青春的故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工作部武装部教师啊赵勋老师，您好。 你好。 嗯，赵老师是多年负责这个学校的征兵工作是吧？ 对的。 啊，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武装部， 嗯， 专门负责征兵工作。 对的对的。 嗯，好，那稍后呢赵老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成绩啊。 嗯， 好，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同学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李尚萌啊，你好。 嗯，大家好，你好。 嗯，李尚萌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 嗯，大家好，我是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级本科生，现在退伍后是2015级本科生，然后目前是在读大四， 嗯， 然后之前是在自愿申请到仙谷店边远地区服役，然后到了西藏，在西藏服役两年。 嗯，而且你还获得过这个戍边卫国金质纪念章。 嗯，对的。 是吧？嗯，好，谢谢。谢兆武，你好。 嗯，你好。 嗯，谢兆武来跟我们说一下，自己目前的身份以及你当年服役的部队。 我现在是在 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嗯 在读大三、 嗯、大三、嗯、 然后是原服役于中部战区32138部队 嗯， 然后就是我们的部队就一直被我党的领导人称为万岁军。 嗯，叫什么？万岁军。 对，就以前的38集团军。 哦，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这个称号是来源于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然后我们113师在那个抗美援朝的途中就是夜行150华里， 嗯， 然后成功阻击了美军的进攻，然后被称为飞虎师。然后当时彭总就是总司令，然后在嘉奖令上写着38军万岁，从此就是我们有了万岁军这个称号。 嗯嗯，你是一个坦克兵是吧？ 对。 嗯，好，那么一会儿呢也请两位同学呢来给我们说说他们在部队呢服役的故事啊，一块儿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先来了解一下两位同学李尚萌和谢兆武，当时为什么要参军啊？是有什么样的情节吗？ 嗯啊，我是李尚萌，然后我是一个我念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偏文科的一个孩子，然后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历史，然后我之前就是了解历史的时候了解到就是中印边境有一条麦克马洪线，然后是目前我国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中国陆上边界唯一没有解决的地方。然后就是在我服役的那个区域，所以从上大学开始我就特别想能够去西藏去看一看，当时但是没有这么强烈当兵这个欲望， 嗯， 但是确实也很佩服军人这种有这个军人情节吧，等于说 到大学之后，然后就有这个机缘巧合，然后了解到赵老师这边做的征兵宣传，然后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去参加征兵报名。 嗯， 然后就是当时组织上问有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就说我就想到艰苦边远地区去，然后还有就是要到主力野战部队去，然后就抱着这种信念，然后就很荣幸成为了那个西藏陆军的一名特战队员。 嗯，特战队员，而且是野战部队是吧？ 第一年在野战部队，第二年是到西藏陆军的特种作战旅。 嗯，好的，这是这个李尚蒙哈，他这个其实有一些军人的这个情节在哈。 对。 而且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你在新兵，你作为新兵，这个发言还是吧？当时 对，我是一五年丰台区优秀新兵代表。 嗯，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选择我要去这个边远部队去吗？ 不是选择，就是会征求。 意见， 对，征求意见可以就像考学一样去报志愿。 嗯，嗯， 然后如果有合适的这个招兵部队和匹配的地方，会优先考虑咱们那个个人的意愿。 嗯， 是相结合的。 我想大家可能都特别的这个好奇，去那里当兵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它的自然条件确实是比较恶劣哈。那么大家可能听我们节目看不到啊，李尚蒙就是有点黑黑的哈，然后身体特别壮啊，我觉得就是和现在很多的我们曾经画引号的这个小男孩们哈，这形成了巨大的这个反差啊。好，那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他在西藏啊这个部队服役的这个故事，有很多。谢少武啊是这个坦克兵，那么你的这个区域是？ 我在中牟站区，驻地在保定。 哦，在保定。哎，那你这个离得还不算太远哈。 但是我们每年要出去驻训。 嗯，哦， 就是去过内蒙古。 嗯， 待过小半年。 嗯， 然后我在山西待了小半年。 嗯， 然后去雀山，在荷兰待了小半年。 嗯，当初你是怎么想着要去这个当兵的呢？ 因为就是我外公是就是当年就是我的老部队， 哦， 他入朝作战，然后回来就是退伍回来在我们老家，然后就从小就听他讲故事， 嗯， 然后家里也有好些亲戚是当兵的， 哦， 就从小有这个家庭的这个 熏陶， 对， 嗯， 然后因为高考的时候就自己填报志愿，前面两个志愿也都是填的军校，但是因为一些种种原因就是确实没上得了， 嗯， 但是就心里就落下这么个梗。 嗯，还是想去是吧？嗯，那你去这个部队是因为外公曾经服役过，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对，因为当时就有两个单位问我，一个是北海舰队，一个就是我外公的老部队。 嗯， 然后觉得也可能陆军的野战部队更喜欢一点。 嗯，同时其实因为外公在那里，所以对那个里更向往一些哈。 对， 好，那这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啊已经这个退役的大学生士兵。那么作为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管啊学生征兵工作赵勋老师，整个的一个我们学校的同学入伍的情况应该您是最了解的。 嗯，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因为呢咱们知道啊，之前国家征兵呢是在冬季征兵，一般呢是12月份的时候出征，但是呢从2013年起国家把征兵工作从冬季征兵改为了夏秋季征兵， 嗯， 那目的呢我想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鼓励更多的大学生能参军入伍，因为改到9月份的话正好是一个学年新的开始，不耽误他离开和回来上学那么也就是从2013年起，等于说大学生征兵这个人数啊逐年的增长。以我们学校来举例子吧，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呢在2013年我们有三个男生入伍，那到了2014年这个男生入伍人数呢就到13个，然后2012年是3个，2013年是6个，2014年是13个，2015年就是27个， 基本上都是成倍的在增长， 对，然后这几年呢就稳定在20人左右， 嗯， 那对于我们一个财经类院校， 嗯， 尤其女生比较多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的。 当时在考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请到一个退伍的士兵，然后再请到一个要入伍的士兵， 嗯， 但是入伍的同学可能就是时间上现在正是他们要去部队的时候吧。 对，我现在的手机里每天都会接到这样 通知我们学校学生入伍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嗯， 然后朋友圈里呢也都有我的学生这个向同学啊向家人啊告别这样的两年后再见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嘛。 嗯， 当然这会儿也是一个退伍的高峰期。 对， 我觉得。 所以今天请到两位同学呢，我觉得两年归来哈，可能那种感受更加的深切一些。嗯，来说说你们在部队的这个感受哈。李尚蒙去的是这个西藏哈。 嗯， 对。那种就是我们旅游的时候都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何况你要在那里待上两年甚至更多，因为你是超期服役了还。 对。 嗯，所以呢来说一说那个时候你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体会，刚到那里的时候。 刚到的时候就是因为男孩子可能感觉还是兴奋大于这种其他的一些心情，因为自身也特别想去，而且感觉圆了自己的梦想，就是一直就是觉得我去守卫国家守着边境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能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国家的国旗稳稳地立在那个位置。嗯，然后用我的这个身躯去保卫它，是感觉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但是确实这个海拔高了之后，因为我们不像旅游者，咱们去旅游的话一般到那个地方就是会导游会告诉你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就是大家不会做剧烈运动，但是我们很快的要去调整，要去适应这个环境，然后要去做一些训练，然后要很快的融入军营这个体制。当时就觉得就是可能天气比北京可能要看起来漂亮特别多， 风景很美。啊， 对，风景很美。嗯，但是基本上大家是无心看风景的。 嗯， 而且也是会累的，就是抬不起头。 嗯， 没有机会去看那个看天空这种。 嗯， 然后会感觉呼吸确实会比较吃力。 嗯， 因为运动量大的话耗氧确实会非常的急剧增加。 嗯，那除了这方面的身体的不适之外，比如说那里的饮食啊包括做饭呢，是不是也同样都遇到的困难？ 对，因为刚去的时候新兵时间就不像咱们在地方上比较自由，我今天想吃点什么不想吃点什么。 嗯， 就是有时候特别有意思是你不想吃但是你必须吃。 嗯， 因为要保证你的能量摄入。 嗯， 否则会就是运动量过大训练量过大。 嗯， 会有昏倒的这种战士这种情况都有出生。 嗯， 就都有出现这种。 嗯， 然后就是心理上也是确实和离家久了之后这个兴奋劲儿就没有了。 嗯， 确实也是想家。 嗯， 也想。 还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想吃什么也没什么。 对，你只能按照这个标准来提供给你什么你就要去吃什么。 嗯， 然后就是没有那么自由。 嗯，我们都说爱吃这个带糖心的鸡蛋，想煮成那样呢还需要功夫。问你在那儿天天吃是吧？可以吃，想吃就吃是吧？ 因为那这个 煮不熟的鸡蛋， 初中还是高中课本就讲过，当时没有那么深刻理解，就是气压高差这个水的沸点是不一样的。 嗯， 在那边如果咱们就是我们在海拔最高的时候大概是5400多米，5470，然后那个位置如果不用高压锅的话基本上米饭鸡蛋这些都是熟不了的。 嗯， 然后煮鸡蛋的话个个都保证是糖心。 像你这么大个儿在西藏那个地方生活，而且还要保证营养，同时你还要保证训练比赛什么的，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对，会急剧的瘦。我走的时候大概是160斤。 嗯， 三个月结束就是129、131。 嗯， 这个样子。 军营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嗯， 也可以重塑身材。 对。 嗯，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等等哈，都会给这个男孩子一种可能在别处得不到的一种历练是吧，赵老师。 嗯，对的。 嗯， 因为我在我这儿这几年啊经历的这样的士兵特别多嘛。 嗯， 然后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他们回来之后啊这个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有的刚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什么啊他都会回答是老师。 嗯， 是没问题。 嗯， 然后敲门的时候又跟我说报道啊，这样的在军队的这个习惯还改不过来。 嗯嗯， 但是呢反映出一个问题，他们的执行力特别强。 嗯， 咱们回来的同学我不管跟他说什么会有什么任务，他们从来不会跟我找借口谈条件。 嗯， 基本上都是好我去试试。 嗯， 我去做。 嗯， 基本上是这样的。 嗯，好，那说完这个李尚蒙他的这个条件相对来讲艰苦一点哈，那这个谢少武其实论这方面你可能还行哈，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和你入伍之前。那你觉得在部队给你带来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从一名学生到一名军人的这个转换，心理上会有一些这个要过渡吗？ 这个不光是说心理上，因为刚从学校然后去了部队，你从你的言行举止， 嗯， 包括你就是日常的说话， 嗯， 行为走路 都不一样哈。 就是因为我们部队就特别讲究纪律这一块， 嗯， 就军人日常的纪律，就是你的衣着， 嗯， 比如说我们的靴子，我们的作战靴，出门必须是反光的，特别亮， 嗯， 然后就是你说话，就刚从部队过来，就进去就很，其实我很难改掉自己有时候一些口头禅，比如说班长给我吩咐一个事儿，就让我去执行任务，我就是下意识的会说好嘞， 嗯， 就咱们日常都这么说， 嗯， 然后就因为这事儿， 嗯，必须说是， 对，必须说是， 嗯， 军人得讲军语， 嗯， 是，好，就是明白， 嗯， 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是下意识的，包括我现在有时候， 嗯， 就别人在背后叫我，我可能下意识的会答到， 嗯， 现在还这样， 嗯，这就是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最后退伍之后的， 嗯， 已经改不了了，变成一种习惯， 嗯， 哈， 就刻在骨子里头，下意识的，有时候在家里我爸妈叫我， 嗯， 我可能就下意识的也答到， 嗯， 他们刚回家的时候他们 很不习惯， 他们感觉特别怪， 嗯， 然后去了部队，说实话就是刚去部队感觉肋骨兴奋劲儿嘛，就从小特别想当兵，就说一点略微带一点矫情的话，梦想这两个字儿， 嗯， 你真正的就是就 去了之后觉得现 实 很骨感， 实现了你的梦想， 嗯， 哎，终于当兵了， 嗯， 但是去了部队， 嗯， 第一天早上我们部队一般是快6点钟起床，5点多， 嗯， 我那天还醒得特别早， 嗯， 就突然一起床感觉就是换了一个世界， 换了一个世界。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到底换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哈？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请这个学长来说一说，我也很想知道哈。好，那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一块儿来说说有关这个参军入伍的话题，投身军营，书写青春。好，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见到金章，是红是丑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班长说我被子叠得像坦克。 像坦克，后来你当了坦克兵。 就是叠的不是横平竖直嘛。 嗯。 确实这个东西基本上被子就是每个当兵的脸。 嗯。 就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是当兵的、 嗯、 你的被子质量怎么样、 嗯、 就是你的脸面。 你在家是不是不做家务啊？以前 这个也不是说不做家务，还好。 嗯，就是豆腐块实在是难度太高了， 这个，这个我感觉是需要， 嗯， 就时间的去沉淀。 嗯，两个月之后终于可以叠成了。 对。 那你现在呢？宿舍里的被子呢？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如果偶尔基本上还是叠着看着好看。 嗯。 因为不像以前啊，就自己现在退伍之后。有时候因为我用的被子还是以前的被子，从那个部队带回来的、 嗯、 然后就是就把它叠成豆腐块看着好看， 嗯， 就单纯觉得好看，就没有别的想法。就不像以前你必须把它弄得特别好、 嗯、 然后因为内务方面会有检查呀、啊、什么的、 嗯嗯、 然后现在我把它叠起来，我就觉得嗯看着赏心悦目，看着特别整齐，特别舒服。 嗯，因为他换了一种身份了哈。 对，这个我可以证实哈。谢兆武同学回来真的是退伍不褪色、 嗯， 这个不管是被子还是内务，甚至是早起的习惯，这个还一直在坚持。 嗯， 我觉得这个特别难能可贵的。 跟谢兆武一块儿这个入伍的，其实，在您的班上应该还有是吧？因为您是他的班主任吧？ 嗯， 对，在这个入伍之前， 对， 您班上有两个同学。嗯， 其实说来真的挺巧合的、 嗯、 因为我们那年大概男兵走了27个，然后呢我们班上有两个，但是要知道我们班上男生一共可能是 咱们班一共是 七个男生里有两个当兵、 哦、 所以我的同事们都跟我说，是不是你做这个工作所以你就动员他们、 嗯、 然后我说真的不是，像谢兆武呢他真的是一直有这个梦想，所以 他有这情怀、 水到渠成。另外的一个同学呢更是机缘巧合了、 嗯、 当时他的确是我眼中的这个问题学生哈、啊、就是第一学期可能是大学生活不适应，然后挂科很多甚至不去考试。 嗯， 就在我特别愁的时候，一次晚自习找他谈话，我说你看看这个，要么你去入伍试试，你感兴趣吗？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嗯， 然后他真的跟家里人说了，而且家里人特别特别支持，也了解到这个政策很好。 嗯， 所以去了部队表现也不错，然后快回来的时候跟我联系说，老师我快回去了，我这些课该怎么办呀？我很这个担忧啊。 我回来之后会不会继续挂科？ 对啊，我也很担忧。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同学，要想回来马上适应啊， 嗯、 这个大学还挺难的。 嗯。 但是呢，他特别棒的，在部队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 嗯。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我觉得也正是因为入伍的这段经历，让他整个的人生路线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嗯、要不然您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经常挂科的同学，最后呢，进了军校。 对， 嗯 嗯，真的，我鼓励他，我说在这个新的学校里，千万不要再像以前这样，我觉得我们班上，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啊、 嗯， 我们班上有两位这么优秀的、 嗯， 我真的挺意外的，但是也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位同学，应该还是军营的这个历练，让他有了成长哈、啊 嗯。 最后他，考入军校，相信不会再挂科哈、 嗯。对。 那刚才您也说了，其实很多同学呢也看到了目前国家给予的这些保障大学生入伍的一些政策、优惠政策哈、啊。那么在这儿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新兵入伍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呢？ 是这样啊，在国家和北京市的层面都有很多这个对待新入伍的大学生的优待政策。那比如说呢，包括在复学优待方面呢，入伍的在校大学生可以保留学籍啊，新生可以保留入学资格到退伍后的两年，然后呢也可以免修咱们的军事训练呀、军事技能啊、军事理论课这些的公共课程。国家每年还会设立这个退役大学生的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啊，就只是面向大学生，而且呢考研的初试总分可以加10分、 嗯、 专科呢也可以这个一次优秀士兵可以免试专升本。同时呢在毕业的时候，北京市会拿出每年都会拿出一定数量的公务员呀、事业单位啊、企事业这样的岗位，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还有呢就是咱们非京户籍的这样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可以解决北京的户口。那我想这些其他的一些经济补偿当然也有很多 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 都可以让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入伍参军，锻炼自己哈。 对， 国家在其他方面其实给想的已经很周到了。 对， 刚才我看到就是听到您说了一条，比如说如果考研的话，我们会有这个加分哈。两位同学，如果啊，这个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之后有没有继续考研啊、读研的这个打算？ 这个的话，就是我是有继续，就是在 谢兆武有这个打算哈， 就是不是说自己对这个学历这块要求多高，只是觉得读完本科可能确实学的不够，起码得再读个研究生吧，因为我就是当兵之前吧，学习成绩真是不太好，我记得大一的时候还挂过一科，就特别简单的那种，可能挂过一科，然后那会儿绩点大概在2.65，上学期两学期下来，我的绩点已经在3.88，就能在专业里边排前20%了。 如果考研的话，我们大概比例，比如说15%啊，等等哈，再努力的话，应该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哈。 因为就是说，就自己很明白，就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目标在前面，就学习这一块就需要自己去付出，就需要自己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去积累。 其实这也是因为有了两年的那种军队的这个生活，可能对自己未来的方向会看得更加清楚哈。 对， 那我问问这个李尚蒙，在部队当中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成长。 在部队最大的收获吧，其实从一件事儿我觉得可以讲，就是会感觉家国情怀会特别浓厚，因为2017年我们去参，就是有中印对峙这个事件的时候，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去前线执行任务，当时真的是最美逆行。之前咱们天津塘沽爆炸的时候有一次，然后我们那次也是，我之前戴开帽拍过一张照片，就是我们整个车队只有军车的车队是一直往那个边境方向挺着，然后所有的上面车队是要求他们就游客呀这些是赶快撤离，然后我们要进行军事管制，然后整个就是右侧只有军方的车队然后再往上上，然后左侧全是地方的车队再下来，而且就是这种逆行的感觉真的是就是明知善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感觉，就我一定要去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我的人民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体现出来的就是感觉自己的担当和身上的责任感会变得特别强，包括回来之后就一些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学院给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安排就会执行的特别到位，然后包括现在步入一个实习，然后到实习公司实习单位也是，就会领导们会觉得现在责任意识和担当这个意识，包括一些工作的这个落实的这个效率会特别高。 尤其在意志品质方面，因为你参加过国际性的军事比赛，这方面应该是相当的艰苦，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种的比赛啊，都是年轻人小伙子说特别棒啊。那么你之前参加了这个，就是参加这次比赛的时候训练了多长时间？ 这个就是单单的为这个比赛是准备了近4个月的时间，然后这4个月全是超负荷的训练，因为这个当时我们那个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里边有一句话就是特别就是到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害怕的，就是本次涉训科目有多项就是超出我军特种兵训练大纲要求，就是 超纲训练 已经超过我军的特种兵要求大纲，因为当时是我从野战部队到特种部队的第一年，然后就是去经历这个，然后我连特种部队的正规训练也没有接受多久，然后就说会有超过特种部队训练的这个部分，然后要去训练，确实像25公里这种负重越野，每天基本上要跑2到3个来回，然后俯卧撑确实像咱们电影上看到那样，就电视剧看来就是500个、1000个的这样做，而且不就是短暂的休息，就是在你肌肉这个紧张程度下会给你安排其他的，就比如说上肢这个力量练完让你练下肢的，就是上肢是在下肢力量锻炼的这个途中去休息一下上肢，不会让你就是人有这个较长时间的休息，对，一定要是一直磨练你的这个意志，要坚持着做下去。 那你现在是不是遇到任何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对，真的，现在当时回来的时候开玩笑就说，真的是处死无大祸。 真的是。 哎呀，真是辛苦哈、啊！我觉得既辛苦，然后又磨练意志，这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受下来的。比如说，尤其是野战部队或者是特种兵啊、嗯，这都是男孩子们向往的那些兵种啊， 也是梦想。 嗯，看上去都很酷酷的，但其实我们要承担的其实很重。嗯、啊，来听听啊，听听这个谢兆武啊，你的收获是什么？作为一名坦克兵，嗯， 说收获的话， 嗯， 就是首先是确实就拥有了一个军人的意志品质，不管是说做事，或者是平常的和老师啊、同学的交往，就是这是在部队里一些点滴形成的。要说在部队那会儿，确实我也在野战部队服役，确实比较苦。那有一次五月份吧，就是第一年的五月份，早上洗脸的时候，手上的老茧就是把脸就划破了，就。 这是在练什么的时候把手上伸出了老茧？ 就是早上洗脸的洗漱的时候。 就是你就是比如说你是操纵坦克的时候还是训练的时候？ 因为我上肢力量不是特别发达、 嗯、 就是但是我们坦克兵就是需要你的上肢力量去操作一些东西， 嗯， 所以就是我们强化去练习这个东西，然后自己手上的老茧就特别厚，就有一天早上自己洗漱，然后手一搓脸划破了，就那会儿就感觉确实有点心疼自己、 哦、心疼自己。嗯， 确实有一点，因为虽然说从小父母也不是说多么溺爱我，但是说头一次自己洗脸，手老茧把自己脸划破了、嗯、 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场面哈。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作为一个坦克兵来讲，你们坦克里面装几个人？ 咱们现在一般都是三个人，就是特别考验三个人的配合。 对啊， 我是第一年先练习开坦克，第二年就开始指挥，就是作为整个车的车长。 嗯， 就特别考验三个人的配合，就需要战友之间相互协调。 嗯， 就我们老坦克兵就是有一个传统，就是当你入伍的时候，你们几个人配成一个车主，就是就相当于一个车，然后这几个人就一直在一块儿。 嗯， 只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这几个人就是需要一个默契去就融入这一个车里头。 嗯，车人合一， 就说是这么说吧、 嗯、 反正就是他毕竟我们是就是有装备的部队， 嗯， 就需要利用手中的这个装备去完成一些， 嗯， 平常我们包括就是一些训练东西都是要三个人去协同的。 嗯， 就是确实我自己是一个文科生，动手能力不是特别强，也不像理科生那么特别爱摆动那些机械元件什么的。 那可能另外两名战友就会给你这方面的一些就是补充啊等等哈。 所以就是我就是最后就成了一个指挥的、 嗯、原来是这样当上的车长。嗯，那这个比如他们也退伍了吧？ 嗯，他们还继续 哈，但是那份战友情依然还会在。 确实、 嗯、 你很难想象退伍的时候几个大老爷们 抱 在一起 哭， 就每年都累啊。其实以前在这个就是咱们电视剧上看啊， 嗯， 可能就 没有切身的感受哈， 确实没感觉、 嗯、 但是突然就那天要走了、 嗯、 就确实要走了。那天我走的时候是凌晨2点多， 嗯， 那就是我们挨个送的时候，确实说实话就是心里还是挺难受的，毕竟一起摸爬滚打确实很长时间。 嗯， 嗯， 像我那其他那两位战友，就是我身体素质不是特别好，因为从小也没怎么锻炼过，然后刚去部队确实不适应，跑步的时候真跑不动。 嗯， 啊，后边有人推着你跑，就我那战友怕我不是，你说今天要测试啊，跑5公里啊，5公里啊什么的，跑得慢，他们后边 推着你， 推着我。 嗯， 就是不是这个不是什么，确实自己身体素质不好、嗯，然后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确实就确实靠战友，基本上刚下连队的时候，以前没接触过这些项目，5公里啊。 嗯， 400米障碍这些东西没接触过，身体素质跟不上，确实靠他们、 就是、 每次合格都是他们推合格的，确实 靠着战友的互相扶持哈。 对，再到后边就自己 嗯， 慢慢自己身体素质上来了就好了、 嗯、 也不会拖大家后腿，自己也合格了。 这应该是会成为一生的朋友， 这个必须是一生的朋友。然后 都是青春的年 说到这个战友之间的情感啊，刚才谢兆武给大家分享了哈，互相扶持哈，在体能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一路被队友推过来了。那么可是这个李尚蒙就不一样了，参加过国际军事比赛，而且是野战部队特种兵，这样的话可能你在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有可能你会推着别人吧，但是其实战友之间的情感确实一样更浓。 对， 嗯，跟我们讲讲，因为我知道你是这个超期服役回来的。 对， 那么之所以超期服役，就是因为当时你们正在共生死。 对，其实就是像特种部队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从一些影视作品里边也会了解到，就是我们经常喊的四个字就是同生共死，然后每一个组里边的这些特战队员会就是手心手背在一起，然后我们出去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就有一个传统是我们只拿现金，部队发下来也会发现金，然后大家拿着现金，就是如果有人牺牲了或者出意外了，他的钱是由剩下几个人拿着，但是他的家要剩下几个人一直照顾下去，有一份这样的情怀在。然后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2017年去参加中印边境对峙这个事件的时候，参加这个任务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无限期推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正常的是8月25号到9月3号左右，就是大家都陆陆续续的退伍，然后我一直到9月中旬还没有动静，就没有消息，一直到9月底说的是大学生士兵可以选择返校复学了，就是我们可以走了。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不舍的，因为你不知道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的战友还在上面，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说好同生共死，但是就感觉自己扭头先走了那种。但是班长们也特别舍不得我，包括我的战友们，还有我带的新兵，有第一年就跟我一起到特战队的。但是他们会给你拿路费，然后会给你钱，就是身上仅有那些东西都交给你，说你一定要回去好好读书，不要给我们丢人。因为有些士兵他的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他们感觉就是有一个大学生战友特别光荣，特别高兴那种，对， 可以弥补他们自己的遗憾。 对，平常也可以跟他们讲一些就是他们之前没有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啊，历史上的一些小故事，因为我特别喜欢历史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走的时候坐在车上，然后大家整齐的站在两边，因为我们没有楼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住帐篷，然后也没有什么好的，甚至连个广播放送型的音乐都没有，就大家在那敬着礼，然后就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就是老兵一路走好，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一声一声就喊得特别整齐，然后就开始就是明显的看到车上和车下人都在掉眼泪，但是真的是车一晃而过，你只能你使劲回头也就是定不住他们的脸，然后所有人的脸就是一晃就而过，然后但是一直在心里边，然后一直到我登车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感觉当时就感觉在这部队的这两年就是我一次懒觉都没有睡过，然后天天训练量是一次比一次大的，都说三个月新兵之后就放轻松了，结果三个月之后我下放到野战连队，然后野战连队之后，然后想着最差也就这样了吧，然后就到特种部队去了，然后天天就开玩笑说哎呀还有多少天要退伍了，天天这样做打算，但真到走的那天特别不舍得，就想和他们一起再并肩去战斗。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说投身军营书写青春这个话题，听到两位同学他们在部队的切身感受，我想大家呢都会一样的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学生入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个人的成长，对于祖国的国防建设，到底他们承担了什么。赵老师， 我觉得啊，这个真的得分两部分来看啊。从那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啊，